的时间我们都已改变，你说的感情失去当初想要的感觉，即使你还在身边心却非常遥远，最后连分开分开分开都是如此敷衍。我们一开始的爱情如此轰轰烈烈，失去理智为了彼此不顾及一切，受气我会先妥协，受伤毫无怨言，只是希望我们彼此能爱到永远。 所有美好的回忆，最痛的纪念品，空洞的眼睛，温存的印记，这该死的爱情，曾努力去拉近我俩距离，却还是不确定能否在一起，付出了真心却看不到结局。不要总是等到失去才会明白要珍惜，不是每次说过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不要总是等到失去才会明白要珍惜，不是随口说句我爱你就永远不分离。最痛的纪念品，空洞的眼睛，温存的印记，这该死的爱情，曾努力去拉近我俩距离，却还是不确定能否在一起，付出了真心却看不到结局。不要总是等到失去才会明白要珍惜，不是每次说过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不要总是等到失去才会明白要珍惜，不是随口说句我爱你就永远不分离。 北京时间的8:09，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们先请我们导播老师把镜头给调一下哈。 对 啊，这有点偏。 对，现在这个我就在这个框框的这个外边缘徘徊哈。 是的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 四合九。 四合九， 对、 但今天明显感觉天气啊，就是稍微的回暖了很多， 有好转，确实有好转。今天呢是12月12号，双十二啊，周三，限行尾号呢是四合九。今天呢空气质量还不错啊，是65到85，应该是属于凉。 嗯， 那么天气呢现在是-6度到-2度， 嗯， 还可以， 非常好啊。包括今天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感觉温度没有像昨天那么瑟瑟发抖的感觉， 可以忍受了， 可以忍受了啊。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还有两种收看的渠道，一种是， 首先呢您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和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北京青年榜样人物年度人物访谈录。 嗯，北京青年榜样的年度人物访谈录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三期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志愿先锋哈，也是一位首师大现在在读的研究生。 嗯， 啊，我们先把嘉宾请出来，他就是我们的志愿先锋陈维文，给大家打个招呼。 自己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维文。嗯， 维文是现在还在读研究生哈。 对， 研几？ 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读研三。 嗯，其实当我看到这个小陈的整个的志愿心路历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太厉害了哈。 嗯， 因为他去了云南支教了整整一年哈，而且后来又去了西藏支教了一段时间哈。 嗯， 我们先来说说云南的这段时光吧啊。 嗯， 当初是为什么是要去云南支教？ 当初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到了云南，参加了一年的这个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的话呢，我就记得是2015年7月份我们去的。然后在云南我教的有两门课，一个是这个计算机，因为我的主修专业是计算机嘛。 嗯， 我教初一，然后带他们学 Office，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还带着一个校本课程，就是一个英语，英语口语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就待了一年。云南的这个芒市是一个边境，它离边境线大概100公里不到。是主要是有傣族、景颇族，在那里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地方。 当初为什么想要去云南支教呢？ 这个 而且一般支教都是一个月两个月嘛，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就是固定的一个支教点。 嗯， 然后当时这个研究生支教团也是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一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嘛。 嗯， 对，然后我呢就是还是很喜欢这种支教的感觉。其实，谈到我第一次支教是在大二的时候。 嗯， 当初也是跟着我们学校团委的一个项目叫鱼乡行动。 嗯， 当时到了这个河北的抚平县。我们是我们学校艺术团，就是一个属于一种音乐支教的一个东西。我们把那个乐器，然后把一些音乐上的知识带给那里的孩子。对。 但是你第一次支教是在大二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 嗯， 对。然后后来在马兰那个地方我去了两次。 嗯， 然后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觉。我就之前说志愿服务会上瘾哈，但是我感觉这支教也是志愿服务的一类嘛。 嗯， 支教也是会上瘾，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想去，就去了。 嗯，在那边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教的是初中生。 对，我教的初中生。我带的是初一的信息技术课。就说这么一个同学吧，他那个当初我感觉他们其实这个班里头的水平特别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家庭环境好一些呢，他之前他碰过电脑，但是也有一些 学生，他之前是真的没碰过电脑，就是 完全没有了解过， 初中之前完全没碰过，所以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这个教这个班级哈，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他连那个开机那个按钮他都不敢按下去。对，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教 Office 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 没有想到就是 后来发现 连开机都不知道怎么 对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叫令潇，他就前两天我们还在联系哈，他当时就是我感觉他是木木的，我们叫管他叫小木，就是不敢碰。然后我就利用这个晚自习的时间，后来给这批同学就开小灶嘛，我就从最简单的这个开机和关机教起。然后再到了后来他们能，就有一次我发现他们能自己给这个桌面换壁纸了，包括后来呢又能这个有一些这个像咱们那个窗口的那个模式背景，他能自己去替换了，他自己爱玩这东西了。再到后来我听说这个令潇他考上了浙江嘉善信息工程学院，是个中专。 但是也是和计算机有关系的。 对，他就从一个就不敢碰电脑了。那前两天我听那消息我特别开心。他竟然去学这个信息工程专业。对。 也是跟这堂课有很大的关系吧。应该是从此接触到了，起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我不敢说他跟我有多大关系，但是确实当时是我带他就是进到计算机这个东西，他还他一开始他从不懂到慢慢的他敢碰，然后敢去做一些东西，他就后来还做得不错，我感觉。 这是关于计算机课堂上的一些小的故事。 对。 英语呢？ 英语课堂的话，当时我是带全校这英语兴趣班。因为我的那个口语还算凑合吧。然后就我主要是教口语。这个我们这个学校的英语兴趣班呢，是还是集中了整个学校比较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在这里。当时我就带他们就纯英文的就这么去喊，我就用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那种感觉，然后带他们去读。当时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英语兴趣班承办了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艺术节的展演的开幕式。我们有一节目，然后我给他们排合唱，叫 Part of You， 是一个英文合唱。然后当时我就因为我从小也是学音乐嘛，在管乐团。我就有一个同学叫半月望恩，他是这个指挥，他是我们这个乐团这个合唱团的这么一个指挥。然后其实就过去我感觉他们的指挥都是左右这种，只是在那个比划，但是他不是打节拍。然后后来我还就是帮助这个班长，我就教他这个4/4拍。因为当时那个乐曲是4/4拍，他一定是下大大左大大右大大上大大下左右上，然后就是让他们一定卡，然后那个每个乐曲呢，就每个那个歌词怎么卡在这个节拍上。然后这个后来这班长的同学现在他已经能掌握这种4/4拍和4/2拍这种指挥手势。对对对， 这是另外的一个学生哈。但是在支教的过程当中应该还和学生们之间会有很多欢乐的瞬间吧。 对，和学生们其实 有没有调皮的孩子？ 有调皮的孩子，就是让我想想哈。调皮的孩子，他们其实初一这个年纪就是很欢脱。然后有些时候像课堂纪律上来讲的话呢，你还必须得稍微严肃一点。如果你不严肃的话，他们就会 就管不住了， 就会乱。然后这个计算机这个东西，除了那部分他不敢碰的呢，你要真是会的哈，真是会的，他很快就能做好这个 Office 这些东西，他还会给你再打打游戏什么的。 这是这个导弹的哈，有没有打架的？ 有，还真有。在这个我们那个宣钢箱啊，这个打架还比较严重。大家都我不知道学生那个年纪都喜欢打架。然后我们老师呢在每周都要有这种值班。 我们老师叫值日，因为咱在北京就我上学都是学生值啊，那是老师值，这值日是值什么日呢？就是满校园溜达，看不能有这个打架的学生。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感觉要打架了嘛，这个学气氛是诡异的，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我们一块支教的一个同学就察觉到这种，然后我们就往这个诡异的源泉就去探，然后到了这个学生宿舍，到这栅栏那儿发现好多同学就围在了一块儿，然后当时我们想那个有时候说话，因为第一次处理这件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觉得老师这种尊严不能丢啊，然后我们就他那是圆环套圆环，我们就给走就走到了这个圆环套圆环的中心，然后我们他不是两派有两个大哥嘛，我们 是吧 摁住两个大哥，然后其实但是后来听过了解情况，他就是青春期，然后比如说走路上我碰你一下， 其实也是小事儿， 就开始就约着，然后如果我们在学校里头不能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成两个村子，回去那说我孩子在家里受欺负了，那边说我孩子在家在学校也受欺负了，然后可能两个村都会打架，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在这个学校里就把那个矛盾解决掉。 那作为维文，你那么小的一个年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技巧吗？ 主要其实还是了解情况。我感觉说实话哈，有些大哥他其实不是要打架，他是被后面的那小弟们送，前面怎么还不打， 撺掇的 再就那什么，所以我们首要的就是要做他们的心理工作，就是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值不值得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其实跟他们在了解，其实这些孩子们他很好的，他不是说那个就一定要成天打架，他不是这样，所以在跟他们聊天之后呢，也感觉他们就是只要他听你的了，然后他敢跟你说话了，其实这就是沟通的开始，然后就能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调节好。 这是打架的我们姑且叫做小事儿吧哈，每天早晨的这个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如果按照平常的时间，早晨会几点起床呢？ 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每天有这种值日嘛，所以呢，值日的时候，就是老师是跟同学们是睡在一起的，然后每天早上的6:30，我们就要开灯开闸，然后把学生们叫起来，6:30起来之后呢，立马就有一个晨练，一个早操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晨练是围着操场要跑5圈，然后再开始去做早读，但是那个跑5圈的这个时候哈，学生不太爱跑，尤其是稍微有些时候有点冷啊，他们就不太起来跑， 觉得累呀、 觉得累，对，但是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体育的副校长，我们的管他叫将军，他特别厉害，他一站在那儿的时候，学生就肯定会跑，他不用说话学生都会跑，但是有些时候他不在，像只有我们这些支教老师在那时候呢，学生呢可能就变成了快走了， 想要偷个懒儿、 但这种情况下就我们的处理方式呢，就是我带着学生跑，就是我先在领头，我就跑，我自己 就你跑了，学生应该跟着就会跑了， 对，我跑了之后他看老师跑了，那他就也跟着跑了，对，当时反正每周我们都要看这个有一次早读这种时间，然后回过来就跑完步之后呢，就吃早饭，云南呢，我是个吃货呢，我就特别喜欢云南这个米线，我感觉我们学校这个早餐那个米线是最好吃的，他把米线焯完之后，就放在一个碗里头，然后那个浇上那个肉末，有点辣，然后呢再浇上汤，还有葱花，但这个是就是常规的哈，但是云南给我感觉跟内地完全不一样，是它的佐料特别多，你之后你看咱们这就葱花香菜就可能就完了，那他们还有什么大蒜粉啊， 姜末啊，这种这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特别喜欢，还有一些酱油、大蒜油， 你就觉得味道十足。 我是味道十足，都糊在里头之后，那感觉特棒。 那不能天天吃米线吧？除了吃米线，还吃别的吗？ 除了吃米线， 有没有一些特色的？ 还吃傣味， 傣味。 但是每天早上都吃米线，这是真的。当然中午有一些傣味，不过傣味的话，我感觉常常吃就我就吃不惯了。然后当时我们也有些时候自己在那个，当时我还有对我身材有那什么，我就自己在宿舍里做那个白水煮菜，还有煮豆浆喝。他们那介绍一下他们的傣味吧。傣味有这种手抓饭，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叫绿叶宴手抓饭，然后好多个菜啊，肉啊就放在这里一个一个的，然后呢拿着手去暖，你可能拿点饭，然后再加点肉，再加点菜，弄成 自己 DIY 一下就对吃进去这样。 我们先通过一个照片啊来看看当时维文支教的地方吧。这是教室。 对，这个是教室。这是我们中学的这个教室。对对对，他你看他那个桌子和椅子都是比较这个，我看是比较破旧的吧。他们的椅子都是长板凳。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就是学生那个后背靠背啊，他可能起不来。 这是教室哈。我们再看看这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拉萨了， 在拉萨教电脑。 对，拉萨我教的是这个网页设计 HTML。 这张呢就是带学生们陈列了。 对，这张就是带， 就是你跑了肯定学生们都一起跑了。 对 所以每天早晨你带着跑的时候大家的精神面貌还算可以啊，因为老师都跟着跑了， 对，学生自然也就有动力了。 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吃的米线。 对 啊， 对，您别看它是那样，但是它 就吃起来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那这个应该是留下了深刻记忆，现在回到北京应该很少能够吃到这样的米线了吧。 还想吃米线 啊， 但是吃不到了。 这是米线哈。然后这张照片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是自制的竹筒版的烧烤，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叫竹筒饭 啊。 这就谈到其实当时我们还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他们的老师对我们特别好。然后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是像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这学校里都没人了，学生们都回到各个村子里和寨子里。然后当时就是这个老师他过来，先是从他家拿来的一个竹子。然后我们呢，然后带着我们呢到学校的这个后山去砍木头。然后拿点那个树枝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我也是那就抓那个树枝，结果把我手上都刺儿都扎进去了。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体会这种事儿哈。拿着树枝，拿着木头，就拿一个横着杆就扛回来了。扛回来之后开始真是自己生火大火。然后这个竹筒饭呢，它就是一个竹子哈，然后他把那个糯米和一些水先泡好这个糯米，然后把它往里头塞，塞塞塞塞塞塞的特别满，特别实。然后就，然后这边呢生完火呢，它在火上有一个架子，就把那个竹筒这么靠着，就开始。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哈，进完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听这个竹筒饭它是怎么做的。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 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青年说，继续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俊。我看到曼宁已经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对对对，曼宁现在这个听到支教哈，其实我是很喜欢去支教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因为我上本科的时候身体不太好，然后我们去支教的那些支教的点哈，基本上全部都是云贵川高原上面。 云贵川高原， 对，所以我妈妈就一直不同意，就 不 让我去。但是每次我听到，就是我们之前也有首师大的这个支教的这个系列，还有包括今天我们微文说的这些，我其实听起来都很兴奋。 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支教是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一件事儿， 对，你充满了好奇心。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同样也是志愿先锋，我们的陈威文同学哈，是首师大的现在的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哈。我们先让威文再重新的给大家，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上已经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哈，先让威文再重新的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支教。你去了云南支教了一年，后来又到了拉萨，又去支教了一段时间。这两次的支教的成果有哪些？先给让薇薇给大家先说一下好吗？ 好，就是有一个同学吧，叫半夜忘文。当时 半夜忘文 是因为这个 是这张吗？ 是这张 啊。 当时我们在学校里有一个合唱的比赛，节目，然后呢，就培养那个指挥嘛。然后当时这个小女孩她其实对音乐的这个随着律动在走啊，她还挺好的。 看这个照片就能看出来她很用心。 对， 她是在就是打指挥，是这个吗？ 她是打指挥。 打指挥。 但是通常她们打指挥就是会只是左右 就这样。 就是有一个形式是吗？ 有一个形式，但是她没有，她 他没有这个不挨拍子。 那岂不是如果这样打的话会打乱啊？ 不是，他就这样吗？ 啊，就这样打， 就这样吗？ 啊， 但是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 嗯， 他一首乐曲，包括你这个哪个拍压在哪个这个歌词上，都是有讲究的嘛。 嗯， 但是你看啊，这个小女孩，我觉得应该算是这个学校里非常优秀的了，至少能选出来做指挥。 嗯、对，指挥应该是一个乐队的核心啊，像大脑一样。 嗯。 对他，然后他呢，我就教他这个用四四拍去打这个节奏， 嗯， 对，噔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然后呢，让他就是能够真正的知道说什么时候这个音乐应该到哪儿，然后你的节拍到哪儿， 嗯， 然后什么时候应该这个声音应该高一张一点，什么时候那个应该低一点， 嗯， 这种感觉。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啊，有网友叫张大伟，他说，维文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有叫蓉蓉的说太优秀了哈， 嗯， 这是你教的其中的一个学生，在你的这种支教的成果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有这个、 嗯、 有这个，因为我教的是计算机嘛， 嗯嗯 嗯，实际上他们在云南哈、 嗯， 有些学生他从小他到了这个初一年级之后，他之前他没碰过计算机， 嗯，就没碰过电脑， 所以我想我小的时候， 嗯。 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时候，我是不敢碰的。 嗯， 那他们也一样，甚至连那个开机那个按钮他都不敢按下去。 嗯， 然后后来 怕按坏了哈， 他怕他弄坏。后来我跟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说、嗯、就是软件上的东西你随便搞，你除非你不是一拳头把那个屏幕给砸碎了。 嗯， 软件上的东西你随便搞，你搞坏了我给你重装系统嘛， 嗯、 对吧？然后呢，他们就是慢慢的从这个小心翼翼的去尝试，到后来，哎、 嗯， 能够给这个桌面能够换壁纸了。 嗯， 其中就有一个学生啊，他是令霄，他跟我的 是这个吗？ 是他。 嗯嗯， 他跟我的关系就是比较好。 嗯， 然后，前两天我们又一次联系嘛，他就到了这个， 嗯， 浙江嘉善信息工程学院。 嗯， 他初中毕业后去读了一个中专。 嗯， 其实。当时我 信息工程， 哎、 嗯， 信息工程学院，对，他从就是，我就感觉我从城市到了边疆，而他就从边疆来到了城市， 嗯， 去读这个。 他有没有说跟你交流过？说陈老师，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很喜欢计算机。 对，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是他最难忘的这个老师， 嗯， 因为就带他从不敢碰那个东西，到慢慢熟悉，然后到去。现在又在这个信息工程专业去读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实际上，就我自己还比较有。 现在有联系吗？ 现在还有联系。 嗯， 对对对。 现在应该他玩手机、玩电脑，应该挺厉害的了。 应该就比较。 人家毕竟已经变成专业的了。 是的，其实，在我的小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上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不愿意上，就愿意上计算机课。 啊，是吗？我那时候爱上音乐课。 啊，音乐课也是愿意上的，就是上计算机课呢，就感觉 你有很多新鲜感。 对，可以玩电脑，但是会不会有调皮的孩子在玩电脑的时候，比如玩什么贪吃蛇呀、纸牌啊？ 不按套路出牌。 嗯， 对对对，他们有这些对。那是玩的比较好啊，他 就玩的比较好的。 但是我也允许他们，在我这个上完课之后， 嗯、 你要是提前完成任务了， 嗯， 那你可以自己带。 哇，这个老师好棒啊！嗯、 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啊，蓉蓉他说：“好样的，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嗯” 嗯 嗯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就是整个的维文在云南支教的时候的宣港中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对， 嗯， 这是我们的教室。 你在这个教室里上课上了整整一年。 也不是，我是英语信息班是在这儿上、 嗯， 然后呢，我们也有专门的机房，机房是去上这个计算机的 Office、 嗯、 这种课。 明白了啊， 但是大部分学生们处的环境就是这样的， 这个教室看起来还是比较简陋的。 嗯，在你的支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令你开心的事情？ 有，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类， 嗯， 一个就是当地老师对我们特别照顾，对，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竹筒饭啊， 嗯、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做这个东西， 嗯， 把那个火搭起来，这火那个木头和树枝都是自己在学校后山里去拿的， 所以就是 全程都是自己的， 对，就是这种支教是不仅仅要学习，还要生活， 嗯 啊，还要学会生火做饭，是这样吗？ 学会了吗？ 学会了，我 学会了。 特别有意思，他把那个、 嗯、 是用糯米和水把那个竹筒里塞，一定要塞得特别特别满， 嗯、 特别的硬实。 是这张吗？ 对，就是这张。你看那个长条的，就是一个竹子。 那这米饭能塞进去吗？ 嗯， 能啊，它 就使劲塞啊。 它中间是空的嘛。 明白。 然后这个最后出来之后哈、啊，它就有煮那种竹子那种清香味儿。 嗯。 然后配着这个火，再来点烧烤。 那会不会烤焦啊？那个竹子。曼宁有没有吃过这样的竹筒饭？ 曼宁吃过做好的。 外面会有那个会有点，有时候有点焦，但是通常 不影响里面的这个。 其实挺多的。 嗯。 然后最后他是拿一个护撒刀，我们那儿叫，把那个竹筒怎么咔，然后一分开，就可以吃了。 护撒刀，哪个护？ 护撒护是那个就是用户的户 啊， 撒是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伞。 伞， 那边护撒是他们的一个小地区的一个名字嘛， 小地区的一个名字，明白了啊。 刀 就是吃这样的一个竹筒饭哈，这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哈，跟老师之间还有其他的互动吗？当地的老师的这种生活面貌或者上课的面貌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当地的老师对我们很照顾，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从北京过去哈，我们也是一个学生嘛，其实在有些教学经验上，还是要多向这个当地的老师们去学习，还是要向当地老师们去学习。然后这个我带的英语班也是当地老师也会告诉我，提供给我一些这个经验，怎么着才能让学生们去学。包括这个计算机课，也有一些老师会，我们会互相分享，就是怎么去这个让学生们更好的能够理解这知识嘛。包括怎么管理学生。 当时跟你有一起去的同学吗？ 有，我们是三个同学一块到的这个。 啊，只有三个人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种支教团难道不是十几个然后大家一起去？ 您说那个是短期支教，短期支教它会是对，我们支教团总共有24个人，但是 分布在 各个地方，也还有新疆的，然后还有河北的地方， 维文，其实你这个支教的这一年的时间里，在你离别的时候和自己的学生之间会不会有那些依依不舍？我感觉会有。真的， 那肯定有感情了嘛？ 就是我们跟 就哪怕不用一年，我觉得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其实因为孩子们之间的那种交往是单纯的，非常单纯的交往。他们也是非常，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老师，我就真的很喜欢这个老师，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们三个当时在宣康中学要走的时候，当地的学生给我们办了。3场 欢送会， 欢送会，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欢送会哈。 这是其中的一个， 对， 当时还给我们准备蛋糕，然后当然我印象最深呢，就是那次就是下了晚自习，一个学生就一定让我们去，我说我们要看那个学生们就要准备睡觉了，你们怎么还不回？他说老师你先到班里来， 要给你一个非常大的 surprise。 然后班就黑着灯啊，然后突然一进去，唰灯开了，然后。就是当时那个学生们就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就给我们唱这首歌，然后我就看到前后黑板上写满了名字，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写在中间，对，这种反正同学们特别用心，因为我们在办这个音乐会，这个欢送会， 那一定是非常喜欢陈老师，所以才会这么用心去举办这样的一个欢送会。 是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短片啊来看一看在云南支教的时候 一些情况， 对，维文的一些情况好吗？ 这是我们制作的。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学活前的小白杨树电视台，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终于到芒市了，可是这里的太阳实在是太毒了，我们刚下飞机， 这是其中一位同学，你的一个小伙伴。 我们 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来采访一下当地我们的支教团在当地的一些情况。 我们就是当时策划这个小短片的时候，就是想把芒市的一些事情啊一些特点告诉大家，对，大家可以听一下。 你好，请问您知道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吗？ 说啊。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算了，姐姐，请问您是当地人吗？ 可不得 那您谈谈当地咱们的一些特点吧。 特点呀，水果多呀，来，跟我来，我们这儿啊水果可多了，什么凤梨呀， 我觉得就是学生们看来都是 苹果， 那个 来， 就是你们这些小伙伴们看来都是非常开朗，性格开朗 的。柚子，柿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活力。 对， 还有石榴，石榴， 这是另外的一个老师。 香蕉树，等着我给你撇一个去。 哎，不用了，不用，哎，不用麻烦您了，不用了。 但是能看出来紫外线还是很高的， 很强啊。 去哪儿先经历紫外线的？ 黑了好几度是吗？ 你好，我们是学活前的小白杨树电视台我们到这里主要是为了采访一下有关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一些情况，请问您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您认识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请您谈一谈吧。 首先谈一下我的个人生平啊，就说我38年到 不用了不用，我们主要是要采访一下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情况。 我来这边工作已经40多年左右。 不用了，这样吧，这样请您谈一谈咱们当地的一些特点吧，好吧？ 我们这边天特别美，天特别美，我说天特别美。我说天特别美，我小名叫天。 研究生支教团 属于哪个厂部啊？ 算，谢谢您，谢谢您。 我这一口忙什么？ 好，我们现在看到教室里面坐着一个人，我们一起去问问他，看看他知不知道相关情况，一起走。您好，您好。 您好， 我们是学活前的小白杨树电视台。我们这一次来呢，主要是问一问您知不知道有关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一些情况。 我就是。 您就是。终于找着您了，终于找着您了。那咱们在这边学习生活还习惯吗？ 特别习惯，我们在这儿，然后我们在这儿水果特别多，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同学们也跟我们处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对了，我们这边傣味特别多，听我给你一一道来啊。我们这边有卷粉、蒸虫、风油、挤子、知了、涮肉辣、泡子来、羊丝瓜、叉烧肉、手抓饭、绿叶宴、炸粉肠、烤生皮、小肉串、苦撒的、柠檬撒的、鸽子撒片、泡椒鸡爪、蒜香鸡爪、香辣鸡爪、过桥米线、过手米线、土罐米线、牛肉饵丝、薄荷牛肉、腌菜炒肉、小米辣炒牛肉，还有各种野菜野味、香茅草排骨和烤猪尾巴。总而言之呢，我来之前是这样的，我来之后变成了这样。对了，我带你们去逛逛校园吧，走。 伟文，你在这个支教团里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团长是吗？ 记者同志，你好啊！ 就是团长不团长的，就是主要多做一些事情嘛。在我们这， 对，那你其实你们这些同学之间感情也肯定会非常的深，因为毕竟是同吃同住了整整一年。 对，因为而且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了这个一个很离家很远的地方。其实当时到了地方，就我们几个相依为命。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已经来了38000人了哈，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哈。叫做蓉蓉的这位网友说太感动了。 对，然后淡淡的忧伤，他说666。 这是整个的一个校园的情况哈。 对 的。在校园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温暖或者知心的故事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甚至和学生之间打交道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几个在一块儿，然后共同的去生活了这一年，就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人生体验。而且我也常常感觉，就是因为我从小在北京嘛，这就感觉像一个变形记。就到了一个山区啊。但是我也不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常有断了5天的电，那断了5天的电，大家都手机都没信号了，怎么办呢？就用那个最后用把电脑里的电都已经用完了，给手机充完电，维持到了终于来电了。包括那个水就不常常有热水的，你也洗不了澡。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不以这些东西为苦。还是一种我们慢慢的就调整到一种特别好的一种 苦中作乐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样对，尤其我们刚到的那儿的时候，就是这个有就是屋子，我们屋子里是空的，只有3张床， 就你进去也没有坐的地方， 嗯， 也没有沙发，也没有，就说到沙发我就想起我们当时坐那个塑料瓶沙发， 嗯， 叫环保 沙发，塑料瓶沙发， 对， 嗯， 就是因为当初刚到那儿的时候我们没有椅子坐，然后什么都没有，只有床，我们当时想的一定要有一自己这么一个椅子， 嗯， 于是呢我们就用了几个月吧，当时是用了6个月之后还是8个月之后，我们攒了600个塑料皮儿，然后呢把这个塑料皮儿就做成了这么一个沙发，它呢就以6个为一堆儿，先搭地基，然后呢地基得重点啊，所以我们就得往里盛土，我们这出去就是一个小土坡，就去那儿把土往里一放，放塑料瓶，然后6个一， 这可以看到哈， 搭地基 啊， 然后起来慢慢做成了这么一个沙发，就我 需要600个塑料瓶， 差不多，当时大约是这个数，然后我这个体重坐下去也还能经得住， 那说明你们做的质量很好啊， 可以，现在这个 我特别想知道这600个矿泉水瓶是从哪来的。 一个是我们自己平时喝用嘛，然后我们其实学校里头还哪儿捡的，我们就拿回来存着， 也很环保了。 节目聊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不知道哈，维文还有一项绝活。 绝活。 对， 嗯， 今天他没有带这个武器过来啊。 是什么呢？ 管乐。 是哪一种乐器？ 我从小学习大号。 大号。 大号。 从小学2年级开始学 的。是 的。 我这个在节目中说过，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印象，就我小的时候选那个 鼓号队， 对，我就是我这吹不响，然后就没被选上， 是吗？ 最后让我去打大鼓啊，就是说你这个韵律不行哈，我还记得那个鼓号队的那个韵律是这样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这样吗？我有印象， 差不多，大概 是这样的， 大概齐吧 啊！但是伟文肯定更专业一点哈。 这个谈到乐器呢，因为我是小学2年级就开始参加乐团，然后这个中学在101中学是一个交响乐团，然后大学又到了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管乐团，其实我在学乐器的时候也曾经到了2次河北进行一个音乐执教的这么 哦，居然还有这样的。 去河北进行音乐支教， 这个我们信息掌握的不全啊。我们除了知道云南和拉萨支教以外，居然还有去河北音乐支教。 当时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大二，然后跟着我们团委的老师，带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呢是吹大号嘛，所以就这个，我们有组了一个五重奏，当时就到了河北抚平县的马兰小学。 都有哪些乐器呢？五重奏。 五重奏是大号、长号、圆号，还有俩小号。组成一个节目。 是的，这是当时去的现场吧？ 这个是我们在国外演出的，这是我们整个乐团，整个乐团的规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去河北小山村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中间的一些人去。 5个人。 5个人，包括像其他一些节目。这个是第二次。这个图片是第二次我们，那当时我大四，再到了这个那个农村的马兰小学。 这张照片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在这个位置是这个，我这手也没法指，反正就是在这个最右边的红色的小女孩的后面，就是小陈儿啊。 我当时我大号就放在那个位置。然后呢，这张图片是是我说第二次到了马兰小学呢，又把这些孩子们邀请到了我们学校，邀请到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然后来我们的校庆音乐会上，有这么一个节目的演出。 他们就是在你的指导下都收获了什么呢？ 实际上那是我们的 一般都是教什么？ 对。我们其实是带作品去，我们带作品去，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因为当时这个地方也是邓小兰奶奶，就是一直在那边带他们做这个小乐队，然后我们跟邓奶奶联系了之后，我们就也把我们的作品带过去，帮助他们一起来，有时候有一些指导，包括他们这个吹号啊，练乐器什么的，然后我们最主要做的呢，还是学校里头就是编配了2首曲子，这两首曲子也是当地的这个类似于民谣，他们都耳熟能详的，我们把它做成了这种 改编 音乐的作品，然后带给了他们，然后当时我大四的时候把他们邀请过来呢，也是 基于这个事儿，我们共同演出了这么一个作品，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庆音乐会上。 嗯、 对， 真、 这个、是当时的 看到现场有拉小提琴的，有吹笛子的、 那后边应该还有二。应该是有， 还应该会有主持人 长笛， 对他们的编配就是不是那么齐全，不过他们也能够弄出像样一个像样的旋律。 那你觉得在你这么多的支教经历当中啊，他们这些孩子们或者是你的这些经历都给你带来了哪些收获呢？ 我觉得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变形记，就是我体验这种新的这种生活不一样的环境，包括跟孩子们之间的这个友情，实际上我就心里特别舒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教他们的同时，我自己也是一种成长， 学习在学习， 对，也是一种成长。我常常说，就是从小因为我在学习乐器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我的看法，因为我们在排练一首曲子的时候，通常排练了一年，为了最后那个新年音乐会，那么就跟台下 一瞬间 台上一分钟似的，所以那每一个小节那个音符得抠啊，他得抠你、你到底是怎么着才能最好，所以我们的一种态度就是一种精益求精，就必须要把这事做完做全做好 才 可以。然后这个包括在支教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精神去做，包括在之后我再又回到学业当中，也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实这个方法它放在只要你放在哪儿都是好的，然后都能让你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我感觉对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陈他非常的专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而且很有耐心。 对，很有耐心，就是能够静下心来，在一个浮躁的年龄哈，能够静下心来去支教，而且能够和孩子们产生这样真诚真挚的感情，非常的不容易。 没错。 后来的时候有没有再回到云南再去看看孩子们？ 对，是就是今年的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 然后我再 时隔了几年， 两年 再回去。 因为当时是我教的都是初一嘛。 嗯。 我就跟他们说，两年之后你中考的时候，我一定回来。 嗯， 于是当时也是为了兑现这个， 孩子们应该非常激动， 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也是为了兑现这个诺言，我说我无论如何我要回去。 嗯， 因为当时也正在 自己独自回去， 而且是从拉萨。 从拉萨， 当时正在拉萨支教，然后我利用这个假期，就是我们运动会有一个四天的假期，就这四天，我就从拉萨到转机到重庆，然后重庆到昆明，昆明再到芒市，回来也是这么回来，这路程是两天的时间，等于当时我记得是下午到的乡里头，然后晚自习和副自习的时间，我就去到那个每个班，去跟那这个学生们见面，他们 交流哈， 都很高兴。我也那时候 非常激动。 对，我觉得我是，反正近期以来我做的最有意义一件事，就是去看他们。 因为其实你可能在孩子们的心里啊，他会觉得你就是，比如说支教完这一年，可能你就会永远离开了。但是当你出现在他这个生活的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认为他会记你一辈子，因为他觉得特别的兴奋，见到了原来自己的老师。 对， 而且我们是第一批到那个学校的支教老师，所以他们跟我们的感情上， 他们肯定格外珍惜你们。 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说我说陈老师你回来了，我不管怎么说你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她说将来她一定要考到北京来。这个小女孩叫金望向，是一个傣族的小女孩，我现在还记得她。对， 哇。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再把陈蔚文的整个的一个情况了解一下哈。这也是一个媒体拍的一个视频是吧？ 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好。 到海拔3600米的圣洁高原，当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能否将学到的知识传递给更多人？将一滴水汇入河流，何时才能形成汪洋大海？梦想的力量是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支教的意义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大概是高原山区的缘故吧，这里缺乏师资和教学资源，往往需要自己能够一专多能。每天大概要上2到4节课，

真的觉得看完以后真的觉得热血沸腾， 很不容易。 嗯嗯，看着曼宁都留下了红色的眼圈。 什么、 啊？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张大伟这位老师说，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中都有站起来的力量。包括蓉蓉说，真的太优秀了哈。 嗯，还有子墨秀说，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嗯，其实就是一开始的镜头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陈文文，你的嘴好像有点很干涩的感觉，那应该是在拉萨吧？嗯，在拉萨支教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让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情景？ 我是今年3月份到的拉萨。 嗯， 但拉萨这个地方吧，就大家知道，如果说您去拉萨的话，肯定有人说您第一周不能洗澡， 嗯， 因为就很容易会得肺水肿， 嗯， 而且像高原这种地方，嗯，它的氧气含量，就冬季的拉萨氧气含量只有咱们平原地区的60%， 嗯， 然后气压也是只有咱那一半， 嗯， 所以当时我在头2天的时候，我是就是起不来的，我只能躺。 完全不适应， 嗯，就是这种高反。其实，在内地吃了红景天也不是那么管用。 嗯， 在高原你还得吃 个 当地的一个药。 这个、对，得分人，有的时候对。 哎，分人对、嗯，可能我这个体积大，我这个耗氧量大。 嗯。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就当时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头疼欲裂的那种感觉和大喘、 嗯， 我们会大喘气的。 嗯。 就是讲一句话讲多了就会大喘气。嗯，当时我在拉萨。教的是 HTML， 就是网页设计， 嗯、 还有调音调光。嗯，这一个呢需要我自己去学这个网页编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教材也没有设备，只能就是全部都得靠自己。所以我正好用我这个音乐的这个特长，再加上我这计算机的背景，就迅速的投入到了这个学校的教学线当中。 嗯 嗯，我通过自己每个月的补助啊，我就花这个给学生们买教材、买投影，然后让他们帮助他们去获取知识嘛。 嗯， 我记得就是拉萨的学生，他们就对声音特别敏感。 嗯， 所以我每次上课的头5分钟，我就会放一些音乐，就我喜欢的交响乐给他们听。有些时候他们还会跟着这个音乐就唱起歌来。 嗯， 然后后来再到后来，慢慢的就他们的普通话就会说得越来越好了、 嗯、 而我也学会了这个扎西德勒、 嗯、 扎西德勒就这样。 这句话非常标准哈。 对、嗯、 就是平翘舌还得平音啊。 一看就是当地人呢。 对，一看就是当地人。嗯，这是拉萨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支教的情景哈。 嗯， 但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我不知道魏文你有没有考虑过支教是不是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或者说、 嗯、 刚刚我们看到短片里，其实魏文不仅仅说是在自己的业余课余时间去支教，在自己的研究的领域其实也获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啊，在导师的带领下。 对，其实这个跟学业相关啊，其实我的压力还比较大，就是有些时候，嗯，我就说我两次啊，成年之后两次哭， 嗯， 啊，都是跟这个相关， 学习有关系吗？ 一次是跟这个学习， 嗯、 第一次是我在云南的时候，刚到那儿，然后是2个月之后吧，我爸爸过来看我， 嗯、 我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我也就男人有泪不轻弹，我也那什么，但是见我爸呢，我跟我俩呢在一块儿，我当时就忍不住了，就是可能是，其实我现在后来来讲啊，我很喜欢，但当时刚一到那儿的时候，那种距离感或者一种陌生的这种感觉，就让人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害怕， 嗯， 所以那次我就没忍住，就跟我爸就哭起来。然后第二次哭就是回到了这个学校， 嗯， 当时上了研究生1年级，我记得当时就学这个面向对象 C 加加这课程，我老师呢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摸底考试， 嗯， 然后我答得特别不好，但是我又是我们班的班长， 嗯。 当然我这种就是支教一年的空档期嘛，然后其他同学是就是刚刚经过这个考验，他们肯定比我稍微好一点，当时我的自尊心就感觉特别， 是的，因为毕竟少了一年的学习嘛， 嗯， 对吧， 感觉自己就特别那什么， 就感觉好像在跟着别人学哈。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说毕不了业了那种感觉。 嗯， 那次也是在学校边上 跟父亲吃饭的时候也是，当时我就记得吃拉面，我印象特深， 嗯， 就吸了一口拉面，还没吸到中间的时候，就鼻涕就下来了， 嗯， 就边吃边哭那种感觉。不过，嗯，好在我后来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那个学期我没有周末，我就每个周中跟老师们，把这个学习了之后，周末我还要去找我当时本科的同学会编程的， 嗯， 然后带着我一块编，我们当时编了那个图书管理系统，还有什么这个万年历这种， 嗯， 对，去学这些东西，然后重新去学编程，因为好多什么拷贝构造函数啊、吸构函数啊这种，其实都很熟悉的，但就是忘了当时，然后我们就去再去学。一个学期之后，我到现在我的学业绩点是4.0，还是跟上了。然后再到后来呢，我们可以说是我们学院第一个，在研究生一年级就发表了，以第一学生作者发表了这个英文论文。 嗯， 当时 这个我知道很不容易。 当时到这个。那个悉尼去参加，就我自己去的悉尼，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然后发表了一个英文演讲。 嗯， 对，反正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自己再一次，就是其实我父亲跟我说的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人的轨迹都是一种正弦波似的，有上有下，有上有下。 嗯， 但总体是向上的。 总体是向上的。 嗯， 但是每一次到了低谷，你要想你要怎么做？ 嗯， 你不能就塌了下去了，你得努力，得往上走。所以我就这个东西也是一直激励着我吧。包括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在乐团、在支教这种精益求精那种精神，放在学业上也一样。 嗯， 只要你认真做，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你付出了就终会有回报。 嗯，我们看到陈文，影这位网友说，公益上学两不误哈。还有杨书豪这位网友说，太棒了，优秀有为的青年才俊。跟魏文聊了那么多哈，觉得在研究生阶段能够有这样奋斗有为的青年，而且能够 很不容易，很难得， 对，能够塌下心来去真真正正的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很不容易。 大家那时候可能都在想着怎么玩，然后他在想 的 是怎么样去帮助其他 的 小伙伴。 是 的， 啊，也希望魏文在未来的路上一切走好哈， 嗯， 并且把自己这种扎扎实实的特别稳的这种心态继续保持下去。 嗯 嗯，相信在我们的未来的路途当中哈，你会遇到更多和你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陪着你一起往前走。 谢谢， 加油。 好， 今天我们和魏文的采访就到这儿了哈。是我们2018北京青年年度人物志愿先锋的青年榜样，陈威文。今天我们这时段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的另外一位年度人物孙玉谦登场，来给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国产动漫啊，以及他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漫画，叫做滚蛋吧肿瘤君。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青年说，继续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下半时段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这个叫做文化之星哈，的获得者哈，也是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动漫界的领军人物哈，前新浪动漫的 CEO 孙玉谦孙老师哈，先让孙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早上好，我叫孙玉谦。 你看多低调，我叫孙玉谦。这个就感觉孙老师坐在我直播间，我们就像是文化人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吗？ 哎呦，其实说到动漫，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哇，突然会很兴奋，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小的时候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妈妈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在大风车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给我洗头。然后有一次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大风车是6:10开始，然后我妈非要在6点的时候给我洗头。我那时候觉得洗头这个事情是非常痛苦非常漫长的一件事，我说你不能这样给我洗头，因为我马上要看大风车的西游记了。然后我妈说就5分钟就能洗完。我那时候特别闹，我说我就不洗，我就要看大风车。后来发现啊，原来洗头真的只需要5分钟。我那时候为了看动画片，真的是恨不得就一下午坐在那儿就等着那个动画片开始。 嗯， 没错。 我小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现在把这个镜头故意调到这边，给我一特写哈，就我这个眉心这个位置 啊， 有一个小坑。 对。 这个小坑就是看动画片造成的局面。 为什么呢？ 就是小的时候看。 你是模仿了吗？ 不是，太入迷了，特别想钻进去跟那个动画片里面小伙伴一起玩 啊。 然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的电视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家里的电视机是不是这样，就是放在那个一个电视柜上，很高。 对 啊，没错， 对，就是 都是那样。 对，然后呢我就想爬进去我就爬嘛。一爬不当紧，这个电视柜就摔下来了，直接把我压在下面了， 然后就把你给 电视机也废了。就是那个时候一个电视机还是很珍贵的。 没错，那时候 都没有遥控器，是弹的，一个钮一个钮的。 对对对， 总共10个频道， 8个还是10个频道， 对，8个频道或者10个频道。 对对对对， 你为了那个动画片还废了一个电视机， 还废了一个电视机。哎呀，我爹那 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还挨了一顿打呀？ 是啊，我爹那是直接掉在房梁上打呀，啪啪啪啪的。 所以这个动画片真的是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不可取代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吧。 没错啊，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有网友已经和我们进行了留言哈。包括张浩这位网友说，青年说青年事儿，青年榜样在行动，还有冬梅说加油，波波也说加油啊。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哈。接下来我想跟孙老师聊的一个事儿哈，曼宁可能不知道。曼宁看过吗？滚蛋吧肿瘤君。 我看过啊。 看过吧。 我看过 啊。那么滚蛋吧肿瘤君的漫画的这个主创者之一哈。 不能说主创，因为 就是 对，我们其实应该算是当时发现的。 发现者哈，发现者啊。 发现了这个 IP。 就是我们的孙玉谦孙老师。 啊， 先给让孙老师先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 好。 是这样啊，就是。滚蛋吧肿瘤君，其实刚才问我们这个女主持人说看过没有啊，其实可能不太严谨啊，因为其实它既有这个漫画，然后又有电影，然后还有它的舞台剧，其实它还有它的这个出版的这个书，所以其实应该问得更仔细一点，是看过哪一个。然后其实滚蛋吧肿瘤君应该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应该说更被大家知道，应该是在2015年8月，就暑期的时候，他的这个电影 上映以后 上映。但实际上呢，滚蛋吧肿瘤君是在2012年2月份的时候，由我们的这个漫画家熊顿，然后他来创作的。他当时是首发在了天涯，然后名字呢是滚蛋吧肿瘤君，记录肿瘤与肿瘤抗争的这个病院的日子。在天涯上一直都就是关注度一发就非常的高，因为其实他在记录这个整个他这个抗癌过程中，他其实并不是说非常沮丧或非常的痛苦，他是一直以一个非常乐观的精神去对待这个整个治病的这个过程， 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他自己其实当时有一句应该说是这个很知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会说我想啊，应该怎么讲，我愿用微笑为你赶走这个世界的阴霾。其实 在他自己已经去得知自己得癌症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还在想着，其实是用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用自己这种比较乐观的精神去影响身边的人，然后去帮助身边的人去赶走这个世界的阴霾。所以他这个帖子一发出来，当时应该说就在天涯上非常的火。那2012年3月份呢，其实他又当时有比较火的这个社交媒体是微博嘛，他又在微博上开始同步的去发他一些这种当时住院的时候的一个治疗的时候他去创作一些作品。当然他被查出来是在2011年8月份，他相当于第一次治疗出院之后他开始创作这些东西嘛，所以2012年2、3月份的时候他开始发这个内容，在微博上就特别火。当时这个有很多的明星其实都看到，也都帮他转发，也包括陈坤啊、王芬，其实都在他的微博底下帮他加油打气。瞬间就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事情，更多人帮他去做。当时因为我是之前一直在微博嘛，所以我们当时也发现了这个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其实跟他去联系，希望能够把这个故事传播到更多人知道，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去做这个一些，因为其实他原来呢应该是这种绘本类的一个小这种小篇幅的漫画。他其实熊顿本人也被誉为这个中国版的这个高木直子，就是更画一些女性视角的这个记录世界的这样一些漫画。所以在帮他整理作品，帮他去梳理整个的思路之后，我们也是把这本这个《滚大吧肿瘤君》去做了一个出版。但是其实也，我们其实自己也一直很惋惜，他从2011年8月份查出来，到2012年他5月份吧，又突然又复发又住院，然后到2012年11月份就非常非常突然的就等于就离开我们了。那时候其实大家我记得就是他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 也就1年多的时间。 对，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告别仪式，大家很多人其实甚至是从就不是北京的，他甚至从各个地方赶来参加这个告别仪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他在整个的作品里边体现出来，比如说那个时候其实你想2011年、2012年，我们就讲他其实就在讲就各种各样自黑，各种各样的去把一个这种就是很乐观精神，其实这个现在我们的图片就能看出来，他实际上是在化疗输点滴。但是一看呢，首先他头发没有了，他会给自己去画上两只熊耳朵。然后他会把一个这个输液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这个输液瓶吧，画成像果汁一样的东西去挂在边上。所以他整个处理这个他的这个我们觉得可能会很悲伤很绝望的事情，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这种态度去处理。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当时他的这个一个作品会在网上去怎么说呢，引起非常大的关注，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大家其实非常希望社会上有这种很乐观的精神，很正能量的一些态度。 没错。 滚蛋吧肿瘤君从微博上开始兴起的时候，其实我也每天在看，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更新就是他的一些心态，而且他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是就是那种乐观啊，就是让大家感觉既想笑但是又很心疼他那种感觉。 其实你本来想是去关爱去关心他一下，但是你突然发现其实他会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他会给你很多的温暖。 是的。后来发现了以后是不是把他就是集中的去推一下呢？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它很小的篇幅，我们印完那本书其实也不厚，大概比如说200页不到的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应该叫就100页吧，其实就可能两开， 这叫漫画书。 对对对，一个小的绘本。但是其实它里边我觉得集中了包括了说比如说跟父母之间那种不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个父母之间的血缘的这种亲情，对吧？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不管是亚洲人还或者是中国人，就是他其实表达感情尤其跟自己父母之间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直白的去说的。父母对你的这种关爱表达他也不是说每天去通过言语去表达，但是他都是通过一些默默的行动去这个表达出来。那其实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然后和这个 朋友之间的这个友情，他们其实合住的里边的小伙伴们怎么在他生病期间去照顾他，他们所谓就是跑出去医院去玩，他们怎么一起去玩，然后他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怎么去骂他或怎么去说，其实这些也都是表现了那种我觉得这种亲情的这个关系在。当然他里边还有一些花痴的角色啊，就是说去这个想象这个就是特别帅的这个男医生如何如何的这个这些，其实整个的这个作品看过来，我包括后来其实他改编成电影，我们觉得在原著的这个还原上面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用一个词叫高级，就让你会觉得看完以后感同身受，无论如何你都能够在这个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无论你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还是别人的朋友，甚至可能你是相恋中的这个恋人，你可能都会找到自己的角色。所以当我们把它其实重新包装再重新的再去发布了以后，为什么每个人看完都会很喜欢，因为你总能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相对 有共鸣， 对，一定会有共鸣。所以虽然篇幅小，但是它包含的内容，它这个包含的感情还是非常这个丰富的。 滚蛋吧肿瘤君里面的这个性格，就是尤其是熊顿他创作的时候的这个性格，其实就是源自他内心哈。 他真的自己性格就像，包括其实我们后来跟他，当然我觉得这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还是叫熊爸熊妈，就是还跟他每年其实我们都会去，然后每年也都会去看他的父母。熊爸熊妈就是一个就性格上面特别坚强特别乐观的这样一对这个我们叫老两口，每次去看他都特别高兴，给你做满满的一桌子菜，然后熊爸是非常爱喝酒，跟他一起就是喝酒就永远是很开心。但其实熊顿他是独女嘛，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两个老人其实很不容易，但是每一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开心，每一次来都说哎呀你们来了我们就很开心。 所以他从小的家庭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 满满的被爱包围。 对，所以他会把就是我不知道就大家会怎么样，但至少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能不能这么乐观的对待，我能不能再把我自己的乐观的这个想法记录下来，同时传递给别人，甚至告诉身边的人不要这个这种所谓悲观，不要难受，对吧。包括其实他这个我们说当时说这个最后一条微博他也说我在那边会好的这个这种方式，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是觉得它里面体现出来的精神是应该被我们去更加的放大，更加的去宣传的。 孙老师，从漫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滚蛋吧肿瘤君的意义在哪儿呢？这部漫画的意义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这又说到就可能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比如说漫画动画片动画电影的这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我是觉得其实这本漫画的应该说我们没有去想去做一些低俗的内容，因为其实大家刚才其实我们就一开场时候在聊说大家都在回忆小时候，我觉得动漫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不能把它分成什么简单的以前我们说什么二次元三次元或者说动漫的人群，其实我相信动漫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对吧，你永远会在那个阶段更愿意去看动画片动画电影，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形式的这种越来越接受，可能这个时间段会越来越长，对吧。我相信其实现在很就是即使是成年人以后他也会去看这个什么这个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大字辈这几个电影啊，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啊这些，其实也都会去看。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比如宝莲灯，那是99年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也看过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电影。这所以我是觉得就动漫它是一个会从人的青少年时期就去介入你的一个艺术形式，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敏感时期，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些青少年会更 是的 更去就是怎么说呢，吸引他眼球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一个肿瘤君这种方式是我觉得至少在 我们这样，孙老师先进一个广告，回来以后接着分享。 你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

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直播间里面点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今天实时的画面了。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今天已经来了69000人了哈。马上就要突破70000了， 这果然聊到自己的童年往事、童年回忆，就有很多共鸣。 我感觉是滚蛋吧，肿瘤君吸的粉啊！好吧，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看到这个王丽仍然是念念不舍的说：“陈蔚文是好孩子，学习的榜样，为你骄傲啊！”现在蔚文呢，就坐在我们的导播间里啊，默默的等待我们10点下班啊。也希望这个上半时段的节目大家能够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前新浪动漫的 CEO 啊，我们的这个孙玉谦老师啊，动漫界其实他也是这个接触了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就跟孙老师一块儿聊一聊中国动漫界的发展史。 嗯， 曼宁，你先说说你小的时候，这动漫界啊，其实有一部分是漫画啊，有一部分是动画片哈。这个曼宁，你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看的动画 片，第一部动画片 那肯定是西游记啊，然后后来就看西游记，因为它是一集一集的，后来那个像电影类的就看了宝莲灯嘛，然后漫画之类的我小时候看，那当然就不是国产的，是哆啦 A 梦啊什么之类的，看这些很多 啊。你看我小的时候看的第一个动画片叫做神笔马良 啊，这个我也看过。 容易暴露你的年纪。 第二部就是如果说是漫画书的话，就是七龙珠这个应该是日本的啊，日本的漫画，那个时候连载了好多，要去那个旁边书店租的， 你去借对吧， 租 然后借了上课偷偷看是吧， 对，然 后放书桌里头， 是的啊。这些都是这个小的时候的动漫哈。这样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是不是很早很早有一个叫小蝌蚪找妈妈的， 有 小蝌蚪找妈妈啊，是的，有 中国的第一部应该算是这个这个水墨的这个 水墨的啊，小蝌蚪找妈妈。 对对对， 这样吧，让孙老师先给我们说说吧， 来介绍一下， 就是国产动漫界如果第一部的话，水墨画是小蝌蚪找妈妈。 对 对, 对， 然后呢？ 不能说然后，应该说之前 、 对对对，其实我们因为这个里边其实说一些就是比较靠前的事情啊，大家都不一定去了解的。应该说其实我们的第一部国产的动画片实际上是1926年就有的。 哇， 这么早啊。 对，那个时候是中国的这个万氏兄弟做了一个大闹画室。他这个作品其实比我们熟知的这个迪斯尼的这个米老鼠系列还早2年。对对对，但其实在我们这个真正的大发展，其实这个万氏兄弟后来还做了很多什么骆驼献舞、铁扇公主，都是他们去做的，大概都是在就是1940年以前其实就完成了这些的这个制作。然后后面其实我们真正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起步，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然后美术片组去做的一个动画片叫《骄傲的将军》，我不知道就是主持人有没有看过啊？ 这个就没有印象了， 对吧？但那个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有的时候看看这个动画片，我都很怀疑，就那个时候的就是制作其实是真的非常精良。你拿到现在来讲，其实它也是一部非常非常高质量的这个动画片，对吧？无论是它的剧情的设计，它甚至其实它里边也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好寓意，比如说你不能懒惰呀，你不能骄傲啊，你因为这个，你可能就会下一次你就会面临的就是失败， 有很多教育意义， 对，教育意义。但是它的画风，它整个制作都非常的精良，当然后面其实我们就说，其实刚才主持人这边提到的这个神笔，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神笔马良，它不叫神笔马良，它这个其实叫神笔 啊， 它应该是我们当时制作的这种叫木偶动画片的，获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国际上的一个动画片的奖项，这个也是。然后后面其实我们又说到，比如58年有第一部这个就剪纸动画片叫《猪八戒吃西瓜》， 然后呢后面呢又有些应该可能会有印象，比如说济公斗蟋蟀， 嗯， 然后还有这个 看过， 对，金色的海螺，还有一个鱼童。我要说鱼童应该就会知道，就是那个传教士里边那句特别经典的那个带着口音的那个，就什么鱼盆是窝底的那个，对。然后其实刚才就提到，其实60年的时候有的小蝌蚪找妈妈，那是我们的第一部这个应该叫水墨画的这个动画。当时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怎么能够把动画片和中国的这种传统元素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会有剪影的动画，会有这个水墨的动画啊？然后当然后面其实在61年到64年的时候，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看的是西游记，那就说明年纪还是比较小，因为最早其实关于西游题材是大闹天宫，对，那个时候大闹天宫，其实包括我们后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七龙珠，也是受大闹天宫的影响才去创作了这个就日本的这个七龙珠，所以当时大闹天宫其实真的是影响了我们，我觉得就是很长的一个 好几代人， 包括这个猴的形象哈， 没错没错， 对，猴的形象即使到现在也是哈， 对，其实在大圣归来里边他拿的那个玩偶还是这个形象， 还是这个， 虽然那个里边就是孙悟空已经不是这个形象，但是他拿那个玩偶还是这个形象， 就是最强史上国产最强 IP， 对，确实如此，对，当然后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作品啊，就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大量的这种精品的国产动画片其实都就是涌现出来，那个我们应该说是看着这一代动画片去长大的，当然了，其实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有一段这种停滞期，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整个又恢复过来。那个时候我再提一个，比如说《哪吒闹海》，那是《 哪吒闹海》， 对，又这个创造出来的一个这个特别精美的一个动画片，对吧？当然它也是这个从这个古代的神话里面去衍生出来的。然后再去说啊，就是这个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有这个三个和尚，就是 这个我也看过， 对，也看过了应该。然后《天书奇谭》，对，诞生的那个故事，然后黑猫警长、阿凡提的故事、雪孩子、南郭先生，其实都是大概在那个年代这个生产出来，其实每一部我都觉得非常经典。对， 刚才孙老师说的这些都是我童年的回忆。这个黑猫警长真是为了这个黑猫警长，我小的时候买那手枪，然后买这个贴纸，反正真是他一开始出的我记得是书啊， 我也看的是书， 因为其实每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每一个男孩子在小时候都想当警察，因为黑猫警长几乎是这个圆了这个男孩子当警察的这个所有的梦，抓坏人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英勇啊，各种各样的厉害。 这个黑猫警长里还有一个坏蛋是白猫， 坏蛋是白猫。 就是有一个白猫，还有一个 啊，对，有白猫，但那个不是、那个是我们的那个，也是班长，后来还牺牲了 啊、哦，是吗？ 坏人就是这个一只耳啊，舅舅吃猫鼠啊， 那可能我记错了，有一个是舒克和贝塔 啊，对 啊， 舒克和贝塔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85年以后，其实涌现出了一大批舒克贝塔，然后邋遢大王、葫芦兄弟，对，蓝猫又更靠后一些， 更靠后， 对，三毛流浪记、海尔兄弟，对。这一些其实都是85年以后。 我还记得那个舒克和贝塔的主题曲，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飞行员的这个微信的名字都叫舒克吗？ 舒克吗？ 对。 然后贝塔开坦克的贝塔，海尔兄弟知道怎么唱吗？ 你这么一问我就是。 那个 天冷要下雨、是这个吗？ 对哦、 对 啊，所以其实说吧，这个动漫它会印在你的记忆里，对吧？就是在你可能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内心里边还是有很多就是让你觉得就是很非常开心的地方， 对 啊。然后又说起来，就是说，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我们的整个动画制作水平应该在整个亚洲是不低于日本，或其实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的，但是应该怎么讲呢？我们刚才你提到，比如《七龙珠》《哆啦 A 梦》，应该还有这个。阿拉蕾，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分水岭，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灌篮高手》 啊，对，也是《 灌篮高手》的时候，我就感觉日本的动漫，因为它讲的情节啊，就开始 成熟化了，我感觉不像就是黑猫警长，就是单纯的是 给小孩看 好人打坏人了，就感觉里面有情感线出现在里面了。 这个其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其实开始大量的引进国外的动画的时候，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这边说到《灌篮高手》，《灌篮高手》之前你肯定应该都看过《圣斗士》，对吧？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等着去看， 是的， 对吧？当然有些不是动漫啊，但其实比如说，什么什么《恐龙特级可赛号》这些，其实都是那时候从日本引进来比较知名一些。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动画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为什么你后面看到的，这个刚才其实说到的什么，包括还有《聪明一休》，对吧？这也都是那 一休一休， 对， 休息一下是吧？ 铁臂阿童木啊， 小丸子啊， 对，变形金刚，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这种从国外引进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这种动画片。那对我们其实一方面有一个这个外部文化引进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对我们的国产动画的制作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所以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其实那个时候反而我们的动画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停滞的一个水平。后面出来的作品也确实不是很多，是吧？我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就说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看了很多这个很好玩的动画片。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 对， 我们说那 现在的。 现在这孩子看 喜羊羊、 喜羊羊、 熊大、熊二，好像只有这两部。 是的， 就找不出其他。我们小的时候看了好多好多。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刚才提到蓝猫，其实应该是在99年左右的这个动画片。然后当时 九十年代的，我有印象的有，比如说小糊涂仙儿， 小糊涂神， 小糊涂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我都没印象，因为这可能都比我们 还有大头儿子， 对， 大头爸爸， 对，对，那个也是80年代末90年代的，对，没错，对，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在发展的这个历程上来讲，实际上，我们应该说又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其实应该叫迎头赶上去追。一开始我们提到《宝莲灯》，应该是99年上映的这个电影。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影视界的一批大腕去给这个《宝莲灯》做配音。我记得好像是姜文啊，然后这就是很多大的这些演员都在给里边去配音。我记得姜文好像配的是那个。 二郎神吗？ 姜文是，好像是，对，二郎神，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那个张信哲唱的主题曲吧， 还有李玟， 还有李玟唱的， 对，没错没错， 那歌怎么唱来着？ 我为你翻山越岭， 谢谢，为我翻山越岭。 原来你有套路在等我、啊， 对对对对，没有发现前方原来其实有，对，所以其实应该说。应该说是90年，那就是99年、2000年，就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去迎头赶上去做这种我们自有的这个动画，不管是动画片，就是动画的剧集，还是动画的电影，然后，其实，在大概2000年到2010年之间，也出来了很多这种。应该说，不管是我们叫这个两 D 效果的，还是三 D 效果的动画片，但其实知名的倒并不是太多。直到说主持人提到的一部电影，当时是第一次历史上就是票房过亿的，一个动画电影，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小孩子喜欢的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对，那应该是第一部。过亿的这个电影，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的动画的方向就变了，它就变成其实从全年龄段变成了一个偏低幼向，对吧？包括其实像现在的喜羊羊啊，就这个灰太狼，不是喜羊灰太狼和那个熊大熊二的这个熊出没的这个电影，其实它都会去偏低幼了，因为它的最初的播放渠道实际上是电视台，后面去做的这个每年的一个贺岁的这个大电影，对。而且我印象里边好像连续的能够去过5亿票房的这个动画电影，就是刚才要说的这个《熊出没》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对。然后这个情况应该我记得是在 这些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分为两类，孙老师。 嗯嗯。 一类呢就是低幼类的哈， 嗯， 就是可能青年朋友们关注度不是特别高啊， 嗯， 只是知道名字但不知道细节， 嗯 啊，现在喜羊羊灰太狼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了是吧？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集， 嗯， 就是喜羊羊后来又有一个新的小伙伴出现了 啊， 哦，啊，然后 啊，哦，是吧？ 啊，两个人一块儿就是对抗这个灰太狼啊，反正这个细节肯定会慢慢的出现哈， 嗯， 没错没错 啊。但是这是低幼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青年朋友关注比较高的一些电影，啊， 会有会有 啊，动画， 这个应该说在整个情况其实发生一个转变，应该也是一个历史性或者标志性的东西，嗯，就是2015年有一部电影，有一部动画电影， 嗯， 叫这个十万个冷笑话， 嗯， 对， 它是第一部不是针对小朋友的，或者是小朋友进去其实完全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对， 一个电影，它应该算是首部票房过1亿的一个电影，但是它也是取决于他当时在微博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粉丝， 对，他已经先火了，嗯， 对， 另外还有一部电影现在在这个照片上叫大鱼海棠， 在那个之前就是大圣归来嘛， 大圣归来 基本上是创造了国产票房动画电影票房的一个记录吧， 嗯， 我现在具体数字记不清，我记得应该是9亿左右， 九个亿， 在暑期应该是 大鱼海棠，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对，他的 情感类的电影，我觉得是哈， 啊，对，其实大鱼海棠它也不是针对着小朋友去开发的电影，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大字辈儿这个大圣归来，大圣归来呢其实相对它还有点合家欢的这种风格，小朋友也会喜欢看， 嗯， 但是大鱼海棠呢相对其实会更偏对的是这种就是青年呀，或者是这种这个青年以上的这种人群，然后像大护法呢，我觉得那他就是他在打广告的时候他就明确说本片是不适合 小孩看， 对，低龄人群去看的， 嗯， 对，所以这个三部应该说是2015、2016、2017吧，这个三部电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针对 大字辈的， 对，大字辈的，然后当然也是针对大人们去看的这个电影， 嗯， 然后其实说完电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说，就是其实还有剧集这里边， 嗯， 应该是说我们之前具体的年代我其实有点记不太清楚啊， 嗯，没事的，我们 应该 啊 有，比如说像哦对，还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魁拔， 嗯， 就是应该是从其实它原计划是5部嘛， 嗯， 但是它放映了3部之后，第4部实际上是被无限期的去一个推迟了。当然，它的最早的， 你像这个电影，我一般都不敢看。 我只是听说过，并且我觉得评价非常高，但是我还是对 它的制作水平，确实应该说是我们国产动画电影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层次。 嗯， 当然说回来啊，就是这个剧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多，就是其实做动画很不容易，对吧？我们说那时候有人说这个《秦时明月》， 嗯， 然后有人说这个《画江湖》《不良人》啊， 嗯， 然后这些其实这几个公司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辛苦的在坚持着做这个动画， 嗯， 那他们的这个应该叫国产3D 动画的一个怎么说呢？这种尝试和坚持确实给后面。我们现在去任何视频平台上会发现有大量的不管是通过知名 IP 改编的， 嗯，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这个斗罗大陆， 嗯， 斗破苍穹，对吧，魔道祖师，其实它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跟那个时期，比如说2009年还是2010几年吧，它差不多那个时间，具体时间有点记不清了， 嗯， 那个时间其实它坚持下来一直在做这种国产3D 动画，而且其实它把我们叫故事吧，或者说它整个的设定世界观设定的非常的庞大，然后它能一直这么坚持做下来，与这些我觉得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嗯 嗯，回顾了整个的一个国产的动漫史哈， 对， 但是在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前面那几部， 就是还是我们小的时候让我们激动人心的那些。 嗯， 对对， 小的时候真是，扮演过。你看我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啊， 嗯， 黑猫警长， 嗯， 舒克， 嗯， 我还买过那个舒克和贝塔的 眼镜， 同款眼镜和同款帽子， 飞行员的帽子， 对，飞行员帽子， 前段时间现在是不是 我们那波音小熊， 对，波音小熊， 对，也是那个眼镜 啊，也是舒克和贝塔的原型， 嗯 啊，反正很多的 IP 都这个改编的 IP 出现，但是最强的 IP 还是那个小猴孙悟空， 没错没错， 哎呀，那个真是。 所以其实说起了 IP， 就是现在，当然现在其实大家又对 IP 相对的这个词有了一定的这个怎么讲的冷静吧，或降温。 嗯， 应该说2013年2014年的时候，有沾 IP 两个字都很贵的。 嗯， 对，大家不是那时候大导演还在说，一夜之间怎么 IP 从网络地址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值钱的词。 嗯。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 IP 这个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他没有陪着至少比如说两三代人成长， 嗯， 其实你把它去定义成是一个 IP 是很困难的。 嗯， 如果他只是说一时的热度，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交媒体产生热度坦白讲并不很难， 嗯， 但是你热得快也属于就是降温也会很快， 嗯， 翻新速度很快， 对，可能今天你是热搜，过了一周之后，大家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就忘掉了。 嗯， 所以我觉得 IP 这个事情，它一定是陪着至少几代人能够成长。 嗯， 为什么大闹天宫它能够是一个就永恒的话题呢？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西游记》它已经是不是几代人了，陪着这个 一个民族， 对，去成长的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它可能更像这种西方神话里边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指环王》他们这些，这种故事，它已经很有年代感。对，所以我觉得 IP 这个事情在开发起来，它首先要有特别好的故事的内核， 嗯， 对吧？《西游记》也好或怎么，它要有好的故事内核，然后再有好的艺术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小说、漫画书、动画片、动画电影、真人电影，其实艺术形式的改编只是在去帮他去做润色。 嗯， 他永远好是好在他这个故事内核上面。又说回来，《滚蛋吧，肿瘤君》，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真实，然后乐观，然后正能量，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人天生是对负面的东西是抵触的，是反感的。 嗯。 对吧？但是现在有一些没，就是社交这块它会放大，但那个我觉得大家本质上更希望正能量的东西。 嗯，好吧，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55哈。今天跟孙老师聊了很多动漫，与其说是动漫，不如说是童年的回忆。 对 啊，曼宁《宝莲灯》的那个主题曲怎么唱？ 却无心看风景线。 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录。 嗯 啊，这个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 今天和孙老师聊的是动漫，也希望未来孙老师能够在动漫继续为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国产的动漫， 为下一代小朋友们， 对，为下一代小朋友们啊的 IP 着想一下， 努力做好。 好吧，时间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Hollywood Music》。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